在春天那一刹，顷刻各在一方，缘分随风飘荡，愿尽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凝望那一刹，心中有泪飘狂，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，默默承受际遇，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，无奈终于那天存在永远，怕风的吻空更是遥远，谁在黄金海岸，谁在烽烟彼岸，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慰问境 却难分辨真伪，从渐渐消失的年岁，我却早已学会进退。真心的朋友是谁，你我都能体会，

好音乐九五九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这一首歌来自李小杰演唱的《朋友的酒》，来自一位听众的点歌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呢是晴的天气啊，最高温度呢32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7摄氏度，西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为优，天气炎热也很晒啊，也请所有听众注意防暑防晒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1和6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啊，疯狂特购呢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喜欢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。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呢有3瓶，是3种不同的口味。京东价格呢在1080块钱一套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，仅售699块钱一套啊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所有价格都是很透明的，听众可以自行去京东查一下价格，再来对比疯狂特购的价格，一定是非常优惠的。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。在北京啊，每年口腔呢有4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呢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，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8块钱一张，只有48块钱一张，便宜了很多啊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SHE 演唱的《爱呢》，同时啊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

来自卢冠妍演唱的《一生所爱》啊，来自听众金柱的点歌。此时在听收听节目的听众哈，有福利了。为响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号召呢，九九联手爱姆斯移民，每月给我们有意向移民的听众50个免费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。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，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。说呀，为什么现在是投资希腊的这个最佳的时期呢？希腊地产开始回暖，与2013年相比上涨了10%，预测未来呢还会有上涨的潜力。近年来啊，众多中国传统企业不断进军希腊市场。2016年，中远集团进军希腊，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希腊电力股份。2017年，中国丝路基金访问希腊，中国小米公司试水希腊市场。加之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带动，希腊经济将会不断的上涨。有人说呀，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，让你怦然心动。那个地方呢，一定是希腊。爱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。一人投资啊，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家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跟所有听众说一下啊，99联手爱姆斯移民，这个爱姆斯移民一定是正规渠道，并不是那些不可相信的移民单位哈。18901196670，希望所有听众前来咨询啊，18901196670。好啦，同时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来跟我进行互动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潘玮柏演唱的《快乐崇拜》。 时间千万不要倦怠，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逛。有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觉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让我怎么再说？让我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我做出快乐的 show。生命所剩无尽。 辗转发觉花开等到花